各位珠江群和转播群的群友，晚上好。今年是知青运动50周年。上个月，我们文思讲堂请秦晖老师做了一次讲座，主要探讨了知青运动的起因。今晚，我们再请潘明霄老师对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在阶段、成因和后果方面进全面的概述。潘明霄教授是著名的法国学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和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有长期的深入研究，著作有《失落的一代》等等。下面请潘老师开始讲座。 大家好，我想先感谢孙如涛先生建议我做这次讲座。我是第一次做卫星讲座，而且中文不是我的母语，请大家谅解吧。今年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50周年，上次讲座当过八年之今的秦晖教授介绍他一个很有趣的有关毛泽东两个执事的背景的考证研究，他顺便提醒我们68年的运动有个明显的惩罚色彩。我在失落的一代也提到了这个动机，68年底的大规模运动与解散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组织有密切关系。1971年，林立国在武器工程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不是没有道理。中国有流放十重官僚的传统，而68年夏天以后，前革命小将们已经失宠了，毛已经决定他们的历史作用结束了。但是这当然只是这个有25年历史的下乡政策的一面。孙如涛先生请我对这个运动给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成因及后果。如此广阔的题目，只能比较简单的介绍，主要会考我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也部分用我在最近出版的《中外学者谈文革》这本书里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应该看两个优秀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知青史》，第一次叫《出栏》，谈文革前的运动，是丁义庄写的；第二次叫《大潮》，谈68年后的，是刘晓萌写的，两位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清朝和满洲人的专家。他们的领导认为他们研究知青等于不务正业，这令我更加佩服他们。那现在开始谈这个运动的过程，先谈文革前的运动。秦晖的讲座提醒我们1955年毛泽东有名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针对的不是城市下乡青年，而是回乡青年，就是说这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的农村青年。我今天不谈回乡知青，顺便说我认为应该有人做他们的全面研究，到现在好像没有。但1955年也有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像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新政策一样，是模仿苏联的做法，而且是模仿毛泽东后来 特别讨厌的赫鲁晓夫的一个政策。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想提高苏联的农业生产，就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开垦工作，请一些团员和团干部，去做开垦工作。中国共青团代表团去了苏联，研究这个经验之后，中共团中央就安排了几百个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团员到沿着中苏边界的北大荒去开垦。但是后来这些城市青年的开荒队没有继续办，因为中国方面缺乏苏联具有的两个条件：大量农业机器和志愿者的农业学培养。但是1956年1月，官方已经明确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生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上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从1956到1958年，有几万个知青去了农村，但主要不是去开垦，他们是去参加正在发展的农村和合作社，而且除了发展农业生产以外，很明显也有解决城市青年就业困难和上学机会不够的考虑。在大跃进的时候，特别是1958-1959年，因为毛泽东对经济包括工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可能性持有过于乐观的心性，就没有继续下放城市青年，反而鼓励了2000万农民进城当工人。为了解决食品供应，但是1960-1961年农村的大饥荒和城市工业的衰退，强迫了领导人改变政策。为了解决食品供应和就业机会的缺陷，他们不但把2000万农民遣送回农村去，而且开始鼓励一些城市青年下乡。到了1962年，已经成立了一些专门负责安排城市人，包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住。从1962年到1966年春天，一共有129万农民129万知青下乡，他们一半是中学毕业的，多数是初中毕业的，少数是高中毕业的，这个数目远远超过50年代的数目，但比起当时城市青年总数还算少数。这一部分青年为什么选择了离开父母和放弃带来各种好处的城市人？当时刚开始严格执行把中国人口分成两个差距很大的阶层的户籍制度，难道他们失去城市户口没有顾虑吗？要知道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十中全会叫共产党领导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就是说黑五类的后代，受了在上学和就业 系统性的歧视。因政治因素不宜上大学或高中，也不能得到行政部门或国营企业工作的青年，经常还深深受了爱党爱国的教育，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光荣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动员。他们想表现他们的革命态度，希望以后就可以回城。但是大部分人一到目的地就开始感到受骗了。过了几年，他们原来的回城希望也迷茫了。所以文革一开始，很多知青决定回城闹革命，顺便要求政府允许他们他们说下乡政策是刘少奇的政策，但转来反驳他们说这是毛泽东的政策。他们终于在1967年底被迫回农村去。另一方面，因为正常政府活动停止了，文革一开始就是1966年5、6月份吧，就没有继续安排新的知青下乡。但是革命青年应该和工农相结合，这个毛泽东的概念一直影响这一代人的脑。所以在1967年一些对红卫兵运动开始失望的青年，而且一方面受了1960年代初对一些知青模范宣传的影响，就决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来表示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崇拜，希望在那儿可以继续闹革命。1967年10月10日，有10个北京青年被批准去内蒙古。他们离开北京以前，在天安门毛泽东像前面宣誓。他们的发起者当时改名为瞿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这些青年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他的最后一句是：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一个月后，1200个知青也去了内蒙古和黑龙江。1968年2月份，也有55个北京青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去了。这些青年受官方宣传活舌的赞扬，但是官方组织大规模运动只是后来的事。现在就介绍这次最令人吃惊的68年底到70年初的下乡大潮。1968年领导试图恢复社会秩序，主要的办法是在各个省市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但这个过程缓慢。在很多地方，红卫兵当时叫造反派坚持派别奋斗，甚至武斗。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毛泽东派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各家教 因为红卫兵暴力抵抗，所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训斥了5个造反派头头。从此以后，红卫兵在毛泽东的眼里明显变成了已经 无政治利用价值又妨碍恢复秩序的群体。虽然如此，派别奋斗在很多地方继续发生。工宣队进了学校后开始组织部分学生到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农场去。当时当局已经开始考虑怎么解决在校的学生的分配问题。9月 5日和9月13日毛泽东发出两脚有关指示。13日发表的指示已经在12日晚上开始大规模敲锣大鼓宣传。它的内容是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相结合，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有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但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留在城市继续革命，而且最不愿意听这种号召是学生。所以在年底毛显得很不耐烦了，发了有名的12月22日指示，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也可以说是大人口迁徙。而且他直接针对知青的父母，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时因为很多青年全心崇拜毛泽东，在毛主席会首我千金，毛主席会首我千金的这个精神和作为动员气氛的影响下，不少知青积极报名到乡下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大想离开父母和城市，无论如何他们也得自愿报名下去。地方干部用各种压力，比如住在一个青年的家到他签名为止，或叫父亲单位不发工资等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愿当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自愿或不自愿，反正这个轰轰烈烈的潮流很难抵制。最多经常可以选择到农村去还是到边疆的农场去。当时农场受军队管理，叫生产建设兵团，因军队威望高，而且农场有固定工资，所以不少知青就选择了到边疆去。虽然那边离家很远，而且气候一般比较差，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只能每天争工分，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吃饱的保证。1968年底，除了要彻底解散红卫兵组织以外，领导人有另外一个顾虑，就是在1966届到1968届的学生没有真正的念书， 而且在动乱影响了工厂的生产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学生的分配问题？上山下乡运动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两年半没有念书的老三杰被宣布毕业了，少部分留在城市当工人，最有后台的可以参军，而大部分就下乡。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每天都有大批知青坐火车、船或公共汽车离开自己的城市。从1968年底到1970年春间，大约500万知青到农村去。无论他们当时有多大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到目的地几个月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就对在那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开始怀疑。毛泽东说，来一个动员就一下子5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当农民，不可能不引起很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在官僚制度还没有从文革前期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最明显的是知青到目的地就没有地方住，农民实际上不欢迎他们，认为上面在他们肩膀上加一个负担，所以尽量降低了知青每天能赚的工分等等问题。但是在这一次大吵后，还发生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叫做运动的低谷。从1970年到1972年，下乡数目明显降低了。文革在城市大动乱以后，经济开始有所恢复，所以另一方面，新一批毕业生从各个活节节口里已经知道下乡没有那么浪漫的意义，所以倾向于校体抵抗这个运动。而最高领导层也在很多内部问题，也有很多内部问题。林彪1971年9月13日逃亡魏国时区的是最明显的证据。所以上上下下问题不再是当局灌注重点了。林彪去世后，不少在文革时罢了官的干部被平反，回到原来的职位，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就靠他们的权力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回城。当时大学刚刚开始接受新的学生，按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想法，学生不用考试，而是被群众推荐，实际上是被干部推荐，而有权力的人很容易可以帮助自己孩子走后门进大学。大学新生叫工农兵学员，他们数字比文革前少，但除了上大学，知青也有别的途径回城，可以进工厂或别的城市单位。当时没有后门的知青很嫉妒能回城的知青，感到不平。1973年，政治开始比较平稳，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又开始关心上上下下运动。为了重新启动这个运动，毛用了一个能表现他希望不通过官僚系统 而直接和老百姓沟通的办法。现在就讲1973年到1977年运动的回潮。一位叫李庆林的福建小学老师，通过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荣给毛发了一封告御状的信。李说他有两个儿子，最大的击伤300人，撩捕5米之炊，全国此类师甚多，冗当同仇解决。后来周恩来赶快组织了一个全国工作会议，也派了一些干部去调查知情问题。会议1973年8月结束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各层的领导干部要注意下乡这个政策，把知情问题好好管理，也提高了知青的安置费，又提供了更多给知青盖房子的材料。另一个新政策是允许每一个家庭留一个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1974年也开始推广住州模式，即知青父母的单位自助知青插队的农村，也成立一些有自己房子的知青点，甚至一些单独生产的知青农场。而且为了更好的管理他们，这些单位派一些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带队干部。毛泽东给李庆林的信和1973年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后果之一，就是下乡知青的数额从1973年到1977年达到了新的高峰。现在谈知青在农村面对的问题。实行了这些新政策以后，在很多地方知青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李庆林的信和毛的回信公开了以后，知青一般心里感谢这个敢说真话的知青父亲。但是这些1973年决定的新政策不能改变农村的生活条件远远不如城市的生活条件这个事实，也不能改变多数知青想离开农村的这个现象。另一方面，因为越来越多的知青住在知青点，在知青堆劳动，所以原来上山下乡运动的公开理由就是与工农相贴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了。而且知青深深感到在农村的作用很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对农民基本上是个负担，所以整个运动的意义变成了很模糊。在短短的时间吃苦是可以接受，特别是如果你感到你的奋斗有用，你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大部分知青感到他们没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因为中央不允许农民用一些自由经济与的方法来刺激发展。在没有可以大有作为的情况下，农村的各种弊病 就变得很难忍受。至今不但是经常吃不饱，没有像样的房子，要做又苦又无味的劳动，而且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很单调。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的被别人可怜的一个群体。农民不把他们当本地人，也不认为他们会永远留在农村，但他们回城单亲的时候，经常被认为是土巴佬，到处不受欢迎。不但作为社会群体，他们的身份不清楚，但一年接一年，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前途很迷茫，没有把握。在这样的情况下，男女关系也非常令人头疼。男女之间担心，如果在农村找个对象结婚，他们就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不但一个农民和一个知青结婚是这样，连两个知青之间结婚也会算他们在当地安家了。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深深影响了女知青和他们的父母对下乡的反感，就是他们在农场或在农村都会变成当地干部和普通农民的猎物。那些年纪小和性质是经常等于零的城市女孩，没有父母来保护和教育，反而来到农村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容易就引起一些男农民，特别是农村和农场干部的兴趣。他们知道不少女知青，我们知道不少女知青被强奸或被严重性骚扰，政府也偶尔承认了这个问题，强逼了一些强奸大批女知青的农场干部，但作用很有限。回城的就变成了大部分知青的目标。当时官方媒体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生事物，是毛泽东千年的伟大战略。在70年代，大部分知青特别想家，为了回家或者上大学，他们可以想各种办法，用各种途径，除了招工、招募、招兵和上大学，知青可以要求并退或困退，因有兵或家庭困难回城。每一种途径都引起了知青之间的隐瞒的竞争和一些腐败的机会。知青或知青父母给干部送礼的事变成了很普遍，用父亲的权力走后门也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为了得到兵退的批准，一些知青父母贿赂了一些医生。改革开放以后，经常有人说在毛泽东的时候没有腐败，实际上在1970年代社会腐败也比较普遍，而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既然知青没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知青和知青父母只能 靠一些不道德的办法来避免他们受不了的命运。当时大批广东知青，他们对曾经崇拜的毛泽东开始怀疑，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对比较无谓的官方文化也不感兴趣了，就创造了自己的另一类的地下文化。他们偷看文革前内部发行的西方文学和西方政治和历史著作，他们创造自己的地下文学，自己的歌曲。很有名的流行全国的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抓了，也被判了重刑。也有一些知青通信讨论一些政治问题。这一代人不但酝酿了新的思想和文化，但是一有机会也把他们的想法表现出来了。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发生了两件积极的反抗活动。第一个是1974年10月23日的广州白云山重阳事件。那天广州青年和广东省的大批知青趁那天为了扫墓而登高的传统来表示自己的不满，甚至有一些人公开表现希望偷渡到香港。最终警察来干涉了。另一个事件是更有名的四五运动，就是1976年4月4日和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虽然这个事件与上山下乡运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或当过知青的年轻人。但是毛泽东到他最后在世的几个月还是要坚持下乡运动。他1976年2月份还有一个批示，要求中央开会谈，要求中央开会谈运动的问题。但是因为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和毛泽东自己去世，就没有及时开这个会了。那现在谈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0年。毛泽东去世后，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主要参与者也属于这代人。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民主、法治、人权，与毛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民主墙上也有直接批评毛和文革的大字报。这个运动也是对邓小平和党内的改革派的支持。在邓和要坚持毛路线的反社派领导的奋斗中，这一代人很明显的支持了前者。而刚刚在那个时候，知青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对上山下乡、要求集体回城的自发运动。这次运动在毛泽东时候很难想象，但是在他去世后，四人帮被捕，政治气氛慢慢有变化，不少毛泽东原来很重视的政策被抛弃了。77年底邓小平回复高考是一个明显放弃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大事件。 不少知青参加了77年和78年的高考，为了给他们这个难得的最后机会，政府提高了参加考试的最高年龄。当然，能成功上大学的人在知青大集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在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以后，已经有不少知青希望上上下下政策会被放弃的，他们很快失望，因为华国锋表示要坚持毛泽东的这个激进政策，但1978年的政治变化很明显，官方报纸也很难谈上下下乡，很少谈上下乡。后来决定要在10月30日开一次全国工作会议，所以一些知青觉得应该趁机会要求回城。第一个请愿运动在云南西双版纳开始了，后来在别的地方，特别是云南的比较远的叫蒙定的一个地方也有。请愿方法比较坚决，写请愿书，有时候用学写的，游行示威、罢工，派代表团到北京，绝食甚至绝水。农场知青特别拼命，因为工作会议终于在12月15日发表的决定是要慢慢减少下乡知青的数额，也允许在乡知青慢慢回城，在同时规定农场知青从此以后算农场职工，不算知青，所以不能要求回城。云南农场知青要求回家，官方没有公开答应，也没有正式公布运动的结束，但是云南运动成功了，政府实际上允许了所有的知青回城，而且在别的地方也挂了一个庞大的回城风。所以从1978年到1980年发生了一次相等于1968年到1970年初的知青大迁徙，但是方向是相反的。第一波下乡大概有500万知青参加，而回城风大概有600万知青被卷起来的。1949年后，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大规模的请愿运动逼迫了政府改变政策。当然，如果不是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政治转折点，就不会有这个相对顺利和和谐的结果。虽然绝大部分知青在1970年底和1980年初回城了，但是个别的知青没能回去，主要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但是不少知青为了回去而离婚了，还有插队时被安排固定工作在附近的城市的知青，还有一个特殊的知青群体，就是1970年底还留在新疆的三湾左右上海知青。虽然他们从1979年春间到1980年底举行了一场长期而被装的请愿运动，但最终没有被允许回城，引起他们后来的很多问题和悲剧。他们都是文革前下过乡的，出身不好或家境 有特别困难的上海青年，但在其他地方，文革前下乡的知青都回城了，新疆的上海知青这个例外，估计与中央担心更多汉人要求离开新疆这个不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因为政府在1978年底的会议决定继续让部分知青下乡若干年，所以在1979年和1980年初，有关部门继续做宣传和安排知青下乡，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但同意下乡的知青只有25万，等于政府计划下方的三分之一。1980年还有大概15万知青下乡，但后来政府完全放弃了这个政策，虽然从来没有宣布这个决定。好，现在讲了过程后，我想简单的谈成因和后果。看这25年的过程，不可能说领导人发动和坚持这个运动只有一个动机。动机是多元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主要动机。在失落的一代，我介绍四个不同的动机。意识形态的动机就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和缩小三大差别。政治的动机主要是解散红卫兵组织。一个积极的经济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和一个消极的经济动机，解决城市的就业和人口过剩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和政治动机是主要的，特别是在1968年后。我的好朋友刘晓萌，在他1998年出版的书，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我们最近没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在群里看到有人发他好像是最近接收的采访，里面他说是个制度的问题，而且他强调1968年后这个运动明显的政治化了。我觉得这个新的说法让我们的想法很接近。我承认在50年和60年代初，城市就业是个，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城市就业是个重要的动机，但是这个问题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共产党要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重工业压倒一切的经济模式，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政治的目的。后来在一个就业困难时机，在一个就业困难实际上更大的1979年，因为中共领导已经解放了思想，他们找到了更有效也不需要城市青年下乡的办法。这就是刘晓萌说的当时的50年代60年代的。但如果谈到70年代，还有一个理由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主要问题，就是如果详细的看1968年到1977年的劳动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字，就能发现在这个时期 在城镇里得到了固定工作的持农业户口的人和长期下乡的知青的数额大约一样的。所以虽然1968年底因为红卫兵运动很难一下子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但这只是临时的问题。从整个时期来讲，发生了一个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城乡人口大交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是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怀疑的神圣的政策。现在我想谈这个运动的后果，也顺便继续谈成因。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运动的后果是负面的，又是大浪费，又是大失败。1980年，中国政府面对了事实，如果没有毛泽东个人的坚持，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再认为毛泽东的政策是神圣的，反而把经济发展的目标放在主要地位，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没有必要。这个政策不但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也对政府开支制造了一个不能忽视的负担。尤其是1973年后，因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的政策增加了支出，所以在1970年代末，改革派领导说国家花了70亿埋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70亿也只是中央政府为了安置知青的直接支付，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和1974年后知青父母单位的支付，很可能是150亿，也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1979年以后，政府用了各种办法来促进经济及解决就业的问题，比如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平衡，允许发展服务行业，小集体和个体经济，也用了原来上山下乡运动的费用来帮助年轻人在城里找工作。所以可以说在经济政策方面，上山下乡运动和不少毛泽东政策一样，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得了其反。他一去世，他的接班人不得不彻底改变中国经济模式，执行比毛称为修正主义者的苏共领导更加修正主义的政策。而在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增加了这个变化的急迫性，因为大批知青回城后，政府不得不解决就业问题的新用不得不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办法。这个运动引起的金融浪费不是当时最大的浪费，最严重的是人力方面的浪费。从1966年到1976年，全中国时候，一半人下乡的时候，中国大学 比以前中国大学的学生比以前少多，大约100万人。专业中学也少培养技术人员，大约缺了200万。而且因为上上下下运动把个人命运与教育水平完全隔开，所以学生的积极性受影响，读书无用论变得普遍的想法，即使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我关于上上下下运动的书选择了失落的一代作为书名，有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一代城市青年大部分失去了好好念书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农村失去了很多小时候，也包括红卫兵时期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在改造一代人的思想，毛泽东也没有成功。在培养这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一切的革命接班人这个目标，可以说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彻底失败了。不但没有一个知青自愿地留了在农村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但是这个运动培养出来的人没有毛泽东想象出来的革命接班人的特征。这个历史这个经历没有让他们变成盲目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相反他们变成了特别怀疑任何理想也特别讲实际的人，这也许是这场运动最有意义的结果。这代人真的比较了解农民和农村社会。李银河属于这一代人的一位社会学家，李银河属于这一代人的社会学家曾经写过，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皮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怎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当然彻底看透了毛泽东的思想的人只是一部分，但连那些对毛泽东没有公开的批评意见，甚至到现在公开的崇拜他的前知青都还是很实际，他们实际上不想回到农村，回到当时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而牺牲一切的社会。没有一个前知青会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当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要了解一场在25年中直接影响了差不多2000万人的运动，为什么那么这个运动为什么那么彻底的失败了，就要先指出它的强迫性。如果是真的靠自愿的一场理想主义的运动，而且是考虑到下乡知青要真的对农村发展和农民日常生活有所贡献的话，这场运动可能在小规模的在部分的 成功，会成功。但实际上把大部分城市青年在当时的条件下改成农民，这是一种把历史大轮反过来反过来转的行动，是一种没有积极意义又残酷的政策。大部分知青为了一些毛泽东反现代化的过时的理想付了很重的代价，特别是在1990年代国营企业大批关门的时候，他们在新经济的竞争能力比较弱，所以当时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下乡到下岗。我已经讲了太多，最后只想强调保留这个中外十五千里的运动的记忆，抢救他的正确的历史的重要性。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们是很特殊的耐人寻味的旧人，值得中外学者进一步研究他们，但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今天就讲到此，谢谢大家。